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孙立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也介绍过啊，孙老师是在国内知名的留学机构工作过多年，而在15年的时候呢，又去到美国的宾大去留学，回来之后呢，继续从事这留学方面的工作。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孙老师根据自己工作和留学的经历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们特别来说一下是关于留学之后的这个去向。因为有的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在国外工作几年，或者是定居；有的朋友呢会选择在毕业之后呢回到祖国来工作或者是创业。我们首先欢迎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好，瑞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孙老师，其实说到在毕业之后的这种去向，在您看来，我们怎么样去做出自己的这样一个选择哈？ 是的，就是否回国，他是留学生可能聊得最多的。也是 比较纠结的， 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对，那么其实当然，如果简单说，那肯定还是因人而异了，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他也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那可能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坚决回国，是因为我爱人在北京工作，我必须回国。然后因为我出去读书，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谈到的，是我自己出去的，就是我跟我爱人已经分开了一年半的时间。那我觉得他付出已经很多了，那家庭对我来说最重要。所以我是很坚决回来的，虽然我当时其实在那边在美国是有工作机会的。对，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因人而异的一个问题了。 其实我看到您写这个微信的这个内容里边啊，提到说我们是不是选择回国，其实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您到底是选择在国外的这个生活还是国内的生活？您觉得在这个生活方式上，国内和国外您感觉到的最大的区别会是哪些？ 对，因为我回国之后，就我的朋友可能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还是 回来了， 选择回来了，然后你回来之后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吗？对，我就想，那我就把它总结下来写下来。那我就可以跟更多人分享嘛。我觉得最大的区别的话，包括在美国的话，它更加的，就每个人他都更加独立，他强调的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注重每个人的隐私。就不太会聊涉及到个人年龄婚姻状况有没有孩子收入，这些都不太会聊对，就他会更加，就人跟人之间会有一些个距离感。对，当然了，它也是有利有弊了。那相对国内的话，咱们人情味的话会更加浓厚。对，家庭关系更加的紧密。 对， 就常常是两代人三代人生活在一起啊，就算不生活在一起也会有经常联系啊，一周打几次电话呀，会经常寄一些吃的对老人看小孩啊这些。但这个在美国是不太常见的，就是老人他就有自己退休的生活。对，一般孩子的话都是父母自己亲自带，或者是从6个月，甚至或者是最晚2岁就开始放在了那个托儿所。对，跟国内还是不太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还是我在上期节目分享的，就是体育运动的氛围，还是美国那边要浓厚得多。对，几乎是全民健身嘛，就是他的小区里面啊，基本上一直有人在跑步，对，就不会觉得很意外，很别扭。 所以说您觉得其实在这个生活方式区别的基础上，您还是选择了回来，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对，因为我出国的时候是都已经31岁嘛，就我已经工作9年才出去的。我对国内肯定更加熟悉， 然后另外的话，其实美国的一些习惯，就是我认为比较好的，就比如多去健健身啦，多尊重别人的隐私啦， 嗯， 这些其实在国内可以做到，实际上国内也在有一些变化，我认为，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 嗯， 对，其实我觉得跟美国的很多的方面也越来越像。 嗯嗯，会有很多的这个文化的交融啊，互相的影响啊。 对的。 对，因为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种国际化的这个氛围还是挺浓的。那您在回来之后和您在去美国之前，您觉得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嗯啊，其实如果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其实就是喝咖啡喝的比较多。之前也会喝，但喝的基本上就是可能一天也就喝一杯了，也就喝的是速溶的了。 嗯， 还是经常会喝些茶，但去美国之后，他那边喝咖啡的氛围真的是非常浓厚啊。 嗯，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每天要两三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另外的话，就健身更多，频率更高一些。对，也是在那边逐渐养成的一些生活习惯。嗯，还是受到了那边环境的一些影响。对， 嗯，其实刚才您提到说，因为这个家人的原因，所以自己回来了。您觉得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自己有没有纠结过？ 啊，肯定会有。对，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在面临不同选择的时候，人肯定会考虑在中国或者是美国工作的优势有哪些啊？弊端有哪些啊？ 嗯。 然后像我刚才提到，一个是家庭对我来说非常我认为是第一的。 嗯。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就往前看，就是我在看5年之后，甚至10年之后，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多少会看到一些，就是咱们有些人会称为叫天花板也好啊，或者怎么样，还是会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对，就是看不到我10年之后，我更多的希望在美国的话，但是咱们国内发展的是咱们在上升期嘛。 嗯，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对。近期已经被很多回过来创业的，我在采访中也是听到过不少，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预判，是吧？不是说我眼前这一两年感觉到还不错，那么从长期的职业的发展、职业的规划来讲，大家还会从这样一个比较长远的角度去考虑。 是的，是的， 国内的机遇还是很多的。 对，咱们现在应该是快速上升期。我认为是没有极限的，就可以这么说。国内的 年轻无极限， 对，还是国内的发展的潜力要大的太多了。 嗯， 对，未来在中国嘛，这是在美国人都是这样一个观点。 嗯， 对对对，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所以说，除了您之外，您还周围的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也会提到说回不回国来工作，那您总结看来，或者说从您自己的这个周边的朋友看来，哪些人群一般会选择回国工作，或者是说适合回国工作？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了。对，我从我的观察的话，包括你像比较典型的吧，就是当然了，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的，只能说几个比较典型的群体，第一个就是有野心的人，就是愿意创业的、承担风险的人。咱们国内的市场的潜力真的是巨大。那美国的市场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比较稳定，它的阶层基本上是相对成熟、固化的。对，第二个的话就是家里面已经有一些个经济基础的，有自己的公司啊，或者自己产业的人。他当然回国更好了，一方面他可以帮父母把家庭的产业做得更大。 对，因为它会带进来一些新的思路啊， 对， 一些新的这个观念啊。 对对对，是的。你像我有一个学生，他是2011年，那时候我们帮他，上海的学生，他去美国读的高中，在加州，然后他2014年去的宾州州立，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读的商学院，读的大学本科嘛。然后今年我又送他去哥伦比亚大学读那个硕士了，他家里就做服装生意的，然后家里认为在国内啊，他到了一个相对于瓶颈的一个阶段，他想走国际化的路线，那这个孩子他以后就非常适合，在家庭的内部创业，对，我是鼓励他内部创业，就不要只是去接班呀，不是那么简单的去接班人，而是自己去做一个内部的创业的公司，对，我认为这一类人是非常适合的。 嗯， 对，这是我认为从我的观察最典型的两类人。 对，别的就可能就因人而异了。就比如我的话，就不属于这两类人，我自己就是家庭为主。 对，您刚才提到的两类人，应该是回来创业的这种成功的几率啊，或者是说这个发展的空间啊，都要更大。 是的， 对，所以更适合。其实，当然，如果是自己想在国外继续感受几年这个工作的氛围啊，或者是了解一些国外的企业的运作的模式啊。这些的话可能他会选择在国外再工作几年等等等等，积累一些经验啊等等哈，应该是不同的人群有自己选择的一些依据了。 我确实有，你比如我有同学，然后我以前的学生，我有学生比如2009年去美国读博士的，然后读了比如他是16年才博士毕业，那他在美国就基本上长期生活了。对，我前几天还见到他是回国就相当于出差一样。他因为在那边他读博士啊，然后他学的专业的话在美国更可以发挥作用，然后他自己就选择在美国生活。对，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决定。对，他自己生活的很在那边很开心嘛，就可以了。然后回国的话就是你像我最近有一个，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的室友啊，他是在国内啊，他是在咱们北京航空航天啊大学读的博士啊。他去宾大做两年的博士后。因为很多读完博士的人要一般会做两年的博士后。然后再去选择去学术界，去大学当老师，还是去工业界去做科研人员。他是近期刚刚回国，5月份刚刚回国。对对对。他会去阿里巴巴工作。对，这个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决定，他等于他最后还是决定去工业界，而不是留在学术界了。对对对。 对，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因人而异。其实说到回国的时候是因人而异，非常个性的选择。那么其实在面临着出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有听到有专家或者说业内人士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大众留学的阶段，并不是说过去的只有少数人才能留学，一般的比较差不多的家庭的话，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留学的愿望的话，很多是可以支持孩子去留学的。那么在选择是不是出去，那么这个角度上来说，很多的这个家长可能会说我想让我的孩子出去，尤其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或者才上小学啊怎么样，就会做出这样一个初步的决定。或者是说哎，那可能出国去留学他将来的这种发展呀，或者是说他接受的另外一种教育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您觉得在出国留学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的观点？ 对，确实就是现在留学确实比较的比较常见了吧。 对， 就不像我刚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10年前，一说留学还是觉得非常高大上的。对，就觉得还是一小部分人的，只有国内前20的名校的学生才可以。其实现在逐渐的确实很多家庭他可以选择在国内，孩子也可以考一个很好的高中啊，也可以考一个很好的大学。但是很多孩子他还是愿意去国外啊，去美国呀、啊，或者比较近的像香港啊，去留学。我认为这个很难的一点，确实，父母非常努力的去做好了财务上的准备啊，他对孩子有很多期望，就比如他自己当年有留学梦想没实现啊，他希望孩子有这个机会。这时候的话，我认为就需要处理好，一个界限感嘛，界限就是说，孩子他还是他有自己的生活，要不要留学其实是孩子要去经历，而不是父母去经历，所以还是我认为还是要多听一听孩子自己的想法，对，他愿不愿意去而不是说父母想让他去，因为不是父母去留学，是孩子去留学。对，其实父母如果支持这个孩子，那么我认为孩子他就是幸福的，对，而不是说他为了实现父母的梦想他被迫去了他又不开心。对，这样做是最好的吧，就多听一下孩子的内心的实际想法。 确实是，如果是到了比如说初中啊或者高中啊，其实很多孩子已经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力了哈。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可能是我们选择不盲从，不一定非得是去留学，但是如果孩子有这样的愿望而家庭也可以支持的话，那么就是去认真的要去做这样一个从头的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规划了哈，那就很认真的一个规划了。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您刚才说除了孩子的这个自身的兴趣和自己的这个愿望之外，哪些因素还是比较重要的，作为家长来说应该去考虑到的，或者说孩子自己要去考虑到的？ 嗯，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可能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就是对于留学安全其实是第一位的，就留学的话安全性其实应该放在第一位。 对， 但很多咱们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去考虑它，也没有去做更多的准备。对，就是一些应急措施，如果遇到在海外遇到纠纷的时候，遇到冲突的时候，甚至是遇到一些挑衅的时候，应该怎么应对，怎么处理，这个往往是准备不足的。 您觉得这个安全意识的培养是应该做更长期的一个铺垫？ 至少在准备留学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去关注这个话题，就应该做一些准备。就因为在国外生活跟咱国内还是不太一样，咱们国内相对真的是很安全的。咱们国内晚上11点，比如就11点在城市里面，一个女生单独出去买东西啊，去银行取钱了，ATM 取钱了，一般不用担心，一般没有问题。但国外可不一样，国外的话，它分不同社区了，大部分情况下，校园环境都是非常安全的，也都有警察。但是如果是区域比较偏一些了，一些社区比较相对比较贫困的社区了，会发生比如抢钱啊、抢劫啊，这些事件，对，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对，包括一些种族之间可能会有些言语上的冲突啊，对，这个确实会有发生，虽然发生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安全的意识应该是有的，因为这些一旦发生，如果不知道怎么应对，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麻烦。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留学的这个学习这个因素之外，其他的生活方面的，尤其像您提到的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也应该把它提高到更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因为我们很多家长和同学在做准备的时候，可是这方面的准备没有那么重视，往往是把我们这种考语言的分数啊，或者是这个学术的这个分数啊，各其他的学术方面的准备啊，看得很重要。 对，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提到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咱们国内整体的咱们国内的公共安全非常 高， 咱们整体上会比较的放松警惕，会以为国外也是一样。然后第二个的话，咱们父母对孩子的照顾非常多，在国内，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普遍的。这样的话，其实学生他很少有机会去独立面对一些复杂的状况，会面对一些突发状况，因为都是咱们父母啊老师都帮助他解决了， 呵护的很周到， 对，照顾的比较多。那咱们国内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美国它是个人的文化，它需要个体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需要个人去根据当时的场景做判断，怎么应对。对， 所以要让他这个内心怎么强大起来，判断力怎么提高起来，这个也是重要的。 是的，对，就是一个是内心要变得更强大，更有韧劲儿，更有韧性，因为冲突是难免的，对，任何环境下都可能会面对，要知道怎么去面对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对，因为这时候可能真的要靠自己，就不能再靠父母啊，或者再靠老师去解决这些问题了。 这个在准备留学的时候，这个能有什么样的办法吗？像您比如说指导学生， 这种环境，我认为不能去人为的去创造，不能去模拟了。对，它不像那个消防演练了，还可以去演练一下。这种问题的话很难去模拟。然后我就像可能上一期提到的，就是说比如如果有机会去美国参加那个暑期学校啊，在时候就是很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过程。对，在选择暑期学校在那边读书的时候，这时候父母就尽可能的放权，尽可能的让学生去独立去面对。他会更知道怎么去独立的去做判断，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对，如果没有机会出国的话呢，咱们也有一些专门做安全培训的，甚至其实现在很多社区的派出所啊，咱们都有一些公益性的培训，都会有讲解，对，做一些最基本的比如安全的一些个技巧啊，对，甚至防身术啊，这些，对，也可以，也是一种很好的资源。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在小城市的话，他可能真的没有机会提前出去体验一下，那他就把这些最基本的先掌握好，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嗯，刚才孙老师提到了说这个在留学之前自己的这种安全意识的培养，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家长多聆听孩子的真实的想法去判断是不是选择留学，这个可能都是留学做出判断去不去留学是不是要出去的一些依据哈。那别的方面呢还有提示吗？ 这个就真的要因人而异，对每个学生他的情况不一样，而且留学在国内往往是一个家庭的决定，对，因为很多都是父母要支持孩子的，对，财务上面还是要父母来承担的，对，所以这个可能要看每一个家庭的具体的一个情况，对对对。还是要因人而异。 其实我真的出去读的话，比如说读本科，比在国内还不错的学校读本科，到底它的优势，或者是说学习本身，还是说来自于这个环境，带给孩子的这个优势， 我觉得肯定首先是大环境，我觉得我自己一直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我认为人的在这个大环境里面，能够接触到的东西。它对人长期的影响都非常的大，对，然后大环境，而且我们不能改，很难改变，很难做出大的改变，只能带来个人的一些影响，然后另外在美国读大学还是在中国读大学，我认为的话，可能在学术训练上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在美国肯定是英语上课，是在英语环境下做学问，做学术研究，咱目前的学术界的主流的杂志媒体就发表这些论文的渠道普遍都是英文的，对，那么如果在美国大学的时候就受到了基础的学术入门的训练，因为我们当也在美国要写论文啊，怎么这些规范啊，要引用啊，千万不能抄袭啊，这些如果在美国受过4年的大学的训练，那在申请研究院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对，这个我觉得也是跟国内读大学相比的话一个优势，对对对，然后另外在美国读大学其实并不轻松，美国是相对来说是叫我们一般叫宽进严出，对，就比如宾大的话，我自己学校他的本科生的要求是这样的，就是他不能出现两门挂科的现象，如果要出现第二门课又挂了，会学校就会立即开除了，对，要求非常非常严，非常高，每年都会淘汰学生，对，所以学生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对，然后另外对于学生每个学期要修多少学分也是有要求的，他要求学生要非常努力的去尽快的毕业，对，对，所以这个可能在美国读书跟在国内可能还是有区别，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决定要出去留学，这个东西和您就是说和您在国内读书，不是什么优势劣势优劣的这样一个区分，而是差异和这个选择的，是吧？其实更多是选择。 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在美国读大学，其实回到中国工作，特别是前几年啊，不见得比在国内大学毕业有太多优势的，对，因为国内读大学，然后去实习去工作的话，其实更加的顺畅，对，然后如果在美国生活学习了4年，突然马上回国工作的话，其实反而会有一个阵痛期，会重新的适应， 对， 包括他日常的语言啊，都得又换成了咱们汉语嘛，对，他的行为习惯可能也要随之做一些调整，对，所以但如果他在美国想在美国实习工作，那他就有天然的优势，对，所以我认为是有差异，很难说哪一个更好。 其实我觉得孙老师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真的是干货，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实用，而且非常的非常真诚的一个分享，就是因为孙老师既有这个在留学行业工作的多年的一个经验，又有自己这个亲身留学的体会，再拿到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想对于我们很多的想留学的朋友呢，应该是能给到一些很切实的一些帮助和或者是一些提示了。好，特别感谢您来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的留学的同学们或者是家长们这样的一个分享，谢谢您， 谢谢您。 我们的留学时间节目呢，